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没有故意挑选日期，没有悉心刻好预备，随便那。 生命是讽刺，爱情是公平。那时我甘愿做阿哲和 Cindy 中间的第三者的时候，我很清楚地跟自己说过，这一生我都不要再有这种关系。我明白阿哲成日说他不是要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只是在说适合定是不适合。但是要这样三个人去等，或者去找出哪一个是最适合，我觉得实在太辛苦。18岁的我可以无悔，20岁的我可以豁出去，但是今日我再无力去忍这样的痛。爱得这么艰难，我宁愿好像妈咪这样拥有一张单人床。更何况我必须这么肯定说，我自己是阿哲生命入面最适合的一个。 女人可以用眼泪去冲走他们的痛，又或者找一个朋友讲出来，好像交代清楚就已经可以重新做人。而我真的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由阿雪去了美国开始，我已经成日在想，假如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要走，我会用什么药方去医自己？怎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绝症。25岁我可以不顾一切地去爱，但是现在我无力去抛开一切，由得阿雪自己选择离开。 任地理时间记不起，梦是我行李在高飞，没有的边际漫游贪悲，遇上的一切尽是惊喜，像没有缘你会讲起，平常为何会满天飞？谁手拥有天与地？也只因我有着你。人地理时间记不起，梦是我行李在高飞。没有的边际漫游贪悲，遇上的一切尽是惊喜，就没有缘理会讲起，平常为何会满天飞？谁手拥有天与地？也只因 难怪得正话个女仔上嚟嗰阵，我觉得佢咁面善啦、啊，原来真系阿哲房入边呢张画嘅女仔嚟噶。 应该就系佢女朋友啦，如果唔系，点会贴喺度啫？ 但系女朋友又会上嚟同佢倾生意嘅。 但系你觉唔觉咧？佢正话出去嗰阵咧，好似唔系几高兴咁啊？ 会唔会话约咗阿哲，但系佢又唔喺度，所以佢发脾气走咗？ 唔会啩？ 咦？我正话明明放咗 Ivy 生日嗰张相喺阿哲台面噶，唔见咗嘅？ 是不是被风吹走了？这 里哪有风的？ 当然是被个女人拿走了。 会不会啊？ 咦，阿哲回来了。 诶，你们想用我的房开会？ 不是，正话我们见有个女仔好鬼面善啊，后来醒起好像你这张素描， 所以咪入嚟睇下咯，冇乜嘢嘅咋。 佢哋有冇讲得啲咩啊？ 正话我去咗叫英姐斟茶噃。 我唔知啊，你女朋友咧同卡片个优生上到嚟，开头仲话坐低等下你噶，但唔少一阵咧就一先一后咁行咗出去。个优生咧仲话会一阵上过嚟噶。 有你先。 我哋出翻去先啊。 喂，就讲就到阿优生门口啊，不过就唔见你女朋友喎、 啊。你叫佢出边等紧先，然之后先再请入嚟。我闩埋房门，等自己谂下要点样可以变得好。我一定唔可以俾自己喺佢面前发脾气。 阿哲，邱生啊， 阿哲， 随便坐。点啊？你想点倾？ 阿雪啊，本来同埋我嚟噶， 系咩？ 我谂你哋之间有啲问题、啊。 对唔住，我只系想同你倾生意上面嘅嘢，我唔打算要讲啲私人嘅事。 唔系，我知道我系有啲多事，但系因为阿雪咧就系我朋友，所以我先顺便讲讲啫。 我除了讲多谢呢一方面，我冇乜好讲。 Sorry 啊，做开啲嘢所以迟咗啊。 唔紧要，我哋都未开始。呢位系友山。 我哋见过啦。 系啊，我叫 Ivy 啊。 Ivy 主要系会做你个 project， 所以我叫埋佢同你倾。 Central Mall 入面嗰个 Young Plaza， 你做得好好啊。 多谢。 系咪啲 project 咧都系多数你同阿哲负责噶？ 大部分啦，咁都系阿哲俾机会我啫。 我问咗 Ivy 几个问题，然后先开始同佢哋两个讲关于新铺嘅嘢。我之所以问，只系一个原因，我都想知道阿哲同 Ivy 系唔系唔止同事咁简单。以前我系好甘心就咁留喺阿雪身边，做佢其中一个好朋友，又或者。做一个他很想有的哥哥，但这一刻我承认自己有些自私，想要看看自己会不会再有机会，就算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我都觉得机会是可以去试的。 整个会入面，我好少出声，有得 Ivy 同阿浩倾晒细节嘅问题。我唔知阿雪同佢讲过啲乜嘢，令佢竟然开声提我要小心我同阿雪嘅关系。无论佢几小心用词都好，我都知佢系想闯入我哋嘅世界，甚至佢已经踏入咗。只系我仲未知道佢已经行到去边一个地步。 咁我哋呢个礼拜尾之前咧，再见多一次，我会叫秘书就再约时间。佢叫 Pony 啊。 冇问题啊。 你下次会俾到部分嘅 idea 俾我哋睇噶啦，系嘛？ 应该冇问题。 咁阿哲啊，我走先啦。 你有嘢就揾 Ivy 啦。 好，咁迟啲见啦。送咗阿雪上的士之后，我本来是决定要同阿哲讲下，等佢亲自同阿雪解释。就算喺开会之前，阿哲摆开个款就系好拒人千里，唔想同我讲都好啊。我都谂住会再试下，但系正话我嘅决定已经改变咗。如果佢哋两个真系有问题，就算我提阿哲啊，都唔会改变个结果。我绝对唔会破坏佢哋，但亦都冇乜必要撮合佢哋。更何况 Ivy 的确是对阿哲有意思，以他的意见和处事，他根本没什么必要说任何事都要先问过阿哲，样样都以他为重。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Just do your work. I'll make coffee myself. Thanks. Okay? Sorry, do you keep this magazine? 呢啲雜誌應該係落下嘅噃。 Oh, sir. Okay, I'll take care. 做咩喺雜誌入邊揼咗咁多剪報嘅咧？当我一执起跌晒喺地上面嘅剪报嗰阵，我发现张张都系租屋嘅婚礼广告嚟嘅。喺我仲未知要点决定，还是系仲未知要唔要决定之前，原来乐霞已经准备好晒。就算系感情上仲未准备好，但已经唔理咁多啦。的确，乐霞由始至终都有嗰种唔理咁多，总之做咗先算嘅主动。落下，落下。原来落下唔知几时已经出咗去了。由我同阿 Rick 见到面开始，我谂某种程度上，其实我已经逼紧佢走。虽然我绝对唔想，就算到而家，亦都从未谂过。但系无论点都好，我都喺度逼紧佢，或者应该话。根本由我哋一开始相识，我就已经预咗佢一日会走。我好似好为佢着想咁样，但其实到而家，佢都冇亲耳听到过我同佢讲永远呢两个字。 多满足，多美好，沉醉夜里有着你，有着我，爱是最深写。 喂，靓女。 喂，靓仔。 哇，喺度云好大喎，你仲开住个棚？ 喂 ，I'm not that low man， 一阵落雨点啊个车？ 放心，好快嘅啫，我七分钟之内一定车到你上去。 嗯。喂，话时话，你话你朋友有屋租咧，但系冇讲到边度嘅。 好近嘅啫，司徒拔道。 哇，你有冇搞错？我点租啊？我谂我由朝到晚唔停手咁揼石仔啊，都唔掂喎。 千七尺屋四千蚊租，你得唔得的？ 你死啊！要我住鬼屋啊？ 诶，放心放心， 我惊啊！后 生，我唔会拱你去死嘅。 喂，你讲紧四千蚊美金喎、 啊？唔系啊，间屋系我朋友以前同佢老公住嘅，今年离咗婚，佢买过另外一间喺浅水湾，咁呢间咪谂住租俾人咯。但系佢又唔想租俾啲唔识嘅人咯。咁嗰日佢问我，我咪话你有兴趣咯。 咦，冇理由噶。我成世人都未试过咁好运噶喎！ 你睇咗先讲啦， 系有啲警棍嘅咧， 冇咧。 好啦，阿卡嘅朋友系一个三十零岁嘅女人，一睇佢样就知系富婆啦，啲皮肤又白又滑。嗯，我谂啊。佢梗系成日咧做嗰啲 body 磨砂嗰啲啊，佢由头到脚啊，加埋啊，我谂我揼一细石仔咧，揼到损晒啊，都净系啱啱够买佢件衫嗰粒纽啫。我平日咧喺布贴企到脚趾都肿埋咧，咪就系服侍啲富太咯。啲人咧成日话诶喺浅水湾买楼就买楼咯，就算啦喺感情上面咧稍微有啲咁多失意啫，都仲可以寄情喺物质啊。 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以前最恨做的一种人，但是现在我觉得做这阔太好像没什么感觉一样。 昨晚你做什么不回我机啊？ 唉，我电话没电嘛。 信你至怪啊，人家现在有钱做老板啊，就当然不同一点 的。那就是啊，那如果你要找我随时下来吞流都可以啦。 我做什么要去啫？我那阵啊话同你开意大利餐厅，你就不理我。他啊打本给你开酒吧，你飞身去黑人憎到死。 唉，我是喜欢闻酒味多个蒜蓉味啊，你明不明啊？ 咁啊，你叫他租给你住啊。 你都是想找人同你看屋啫。 切，我唔识揾看家咩？ 喂，你系话租嘅，我先带朋友嚟睇嘅啫。如果唔系，我走噶啦。 你系唔系咁对我啫？而家 喂，咁讲清楚好啲啊嘛。 我系租屋俾你住先系咁平嘅啫。如果唔系啊，你呢位朋友起码都要俾埋差饷啦、管理费啦，同埋俾埋钱啊，打扫呢间屋嗰个费用啊。 喂，咁咪成万几蚊？ 你要试下用咁嘅钱睇下租唔租到屋咯。 昨天你都不是这样说 的。那昨天啊，你舅母说是你朋友租了。 喂阿卡、啊、其实 Linda 已经很好的了。等我回去读一下得的了得的了。 你好像很面善的。是 吗、 啊、哦我记得了，你是什么、啊、在补贴做的是吗？ 是啊是啊。 阿卡、啊、就算他呢买一世衫呢都住不到这里的了。现在我肯这样做你还说我？ 点解你成日讲啲嘢都咁鬼黑人憎噶啦？落下，我哋走。 你而家玩死我啊！ 我唔得闲啊！ 你好，同我翻嚟啊吓！ 喂 ,sorry 啊，嗰、那个嘢呢索索地 嘅。唉，有乜所谓啫，黐线。 想话帮你点知越帮越忙添。 喂，咦，佢又系你女朋友啊？ 哇，梗係唔係。咁严格嚟讲呢，佢曾经系我老细。哦，喂，上车先啦。哦。 係咩？不过呢唔系好似劳资关系喎。 嗯。 唉 ,sorry 啊，我呢即唔系咁多事嗰啲人嚟嘅，不过呢即唔方便你咪唔好讲咯，方便嘅咪讲啲啲咯。 我都话我系冇乜所谓噶啦。呢、這个世界有太多嘅闷人啦，越有钱嗰啲咧就越闷、 嗯。 我唔闷，但系我冇钱，咁佢俾钱我，我就陪佢，系咁多啦。 哇，你咁激嘅你， 唉，越识多人啊，你越觉得苦海无岸。你而家浸喺海度，仲可以踩到个底，有得唞下，有好多浸死咗啊，都唔知乜嘢事。 咗阿志嘅 office， 我都唔知道去边度好。谂到嘅地方都系佢同我去过嘅。我冇可能用而家嘅心情去谂翻以前嘅片段。结果我拣咗去睇戏，喺黑掹掹嘅戏院入面，终止我第二次嘅恋爱。 我翻到公司，打咗好多次电话俾阿雪，但系佢都冇听。照计佢都唔会翻屋企，但系佢又唔肯俾我陪佢。于是，我唯有用 call 机，不停嘅 call 佢，不停留 message 俾佢。 call 机系阿志送俾我嘅，411系我哋嘅日子，但系而家每隔一个钟头就响一次，但系入面嘅说话。全部都是阿浩留低的。 我希望阿雪会复我的电话。我话过，只要佢肯复我一次，我都会唔理咁多，将我嘅感觉讲晒俾佢听。我唔理佢同阿哲再会点。 到而家我只系爱过两次，两次都好唔同。以前只要 Cindy 觉得我有问题，佢就一定会做好多嘅安排。就连最后我要向佢道歉，都系佢预咗要我做。阿雪只会好直接，系爱就爱，系要走就走。然后我先发觉我系一个好被动嘅人。如果唔系阿雪俾我呢一种触电嘅感觉，我谂而家我都系会同 Cindy 喺埋一齐。难怪 Ivy 会话我避开佢，因为我从来就唔系一个主动嘅人。就连见到阿雪同埋阿浩咁，我都唔想打电话俾阿雪去问清楚。喂，哦，系，啊，那个设计系嘛？Ivy 之前跟过噶，咁我叫佢有咩嚟同你倾噶？唔使我过嚟啦，系咪啊？你都话好满意 Ivy 嘅嘢噶，我唔系话唔得，不过我交咗俾佢，梗系唔想好似我成日睇住佢咁啫。系，唉，我过嚟都得啦。唔使请食饭咁紧要，咁好啦好啦，唔使客气，咁我而家车阿杰过嚟啦。阿杰啊，你做紧咩啊？ 香薰店嗰个 design 咯。 Peter 请我哋过去倾下你俾佢嗰个 design。 吓，唔系有问题啊？ 唔系，你知啦，啲客俾得钱，就要所有人都要 serve 佢。如果你得嘅，而家去啦，再去早回。 嗯，好啊。第三出戏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失望到过了我底线。阿雪是明知我今早会开会，他不见到我没理由连问都不问，但除了阿浩之外，他一次都没有 call 过我。那种的冷淡是最难受，是他从来没试过这样对我。我终于肯走出间戏院，外面已经落紧毛毛雨，我一直行翻阿哲嘅 office， 唔知系咩嘅原因，只系想向住嗰个方向行。喺佢公司对开嘅马路前面停落嚟，就喺绿灯转去红灯嘅时候，我见到对面马路有一架白色嘅房车驶过，车牌系 HA4110，但系车上面嘅已经不再是阿雪，我只是路边的幽灵，望着阿哲和 Ivy 向着另外一个方向驶去。 喜欢心中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流浪与蹉跎。 Thank you.